为了舍不得你印象变依稀，仍然默默地低唱，期望你会听到的那样情感令人迷茫，没有你每晚更漫长，缘和份若失去，盼可再遇上，纵分开了亦离不了夜空，只会因你唱。爱过后未完全放弃，流星机一般暗自回味，重复将悲欢刻意，但望有记起，为你舍不得你印象变依稀，仍然默默的低唱，期望你会听到的那样情感令人迷茫，没有你每晚更漫长，缘和份若失去，盼可再遇上，纵分开了亦离不了 你唱。